但唔啱嘅。而家人權高於主權，唔係國家主義啊，大佬。 嗯。 所以佢嘅講法，譬如華春瑩，其實我個人嚟講係唔接受嘅。我使乜你管啫？而家 係十九世紀西方哲學已經辯論呢個問題啦。由呢個咩？ 你而家直頭反祖。 系啦，喂，当时个讲法就话，点解国家组成啊？就 系 因为我同意你，俾你管， 嗰个叫 放弃少少嘅自由，因为你能够保障我嘅生命、财产同埋安全啊嘛。 嗰个叫社会契约论，即系觉得政府系必要的恶嚟噶嘛，系咪？咁但系嗱。即係你話講到呢、這個即係普世價值嘅問題啦，咁你就亦都同呢個自由亞洲電台就講過，就係話如果大家喺同一個普世價值底下咧，你覺得香港應該獨立嘅咁樣樣，咁嗱，因為其實有啲人就會咁樣講啦，尤其係 Challenge 支聯會咧之前嗰個路線就係話一直以嚟嘅路線就係叫做建設民主中國咁樣樣，咁因為嗱你話要有普世價值底下即係前提底下咧，先至可以做到獨立。咁但係嗱，有香港好多本土派咧，就話你唔可以即係搞中共，你唔可以理中共，你顧唔掂。咁但係你自己又見過，你覺得可唔可行？ 我唔理佢得唔得啊！我而家唔係生出嚟俾佢管治喎，我係自由人嚟嘅喎。我覺得前提就係咁，每一個人都係自由噶嘛。你我生出嚟要俾你管治噶嘛？而家係咪先？個個人都係自由噶嘛？咁你個普世價值點嚟嘅啫？而家係自由啊，根基上啊嘛。 佢頭先個問題嘅重點係咁啊，林兄，佢就話咧，有啲人話唔需要理中國啦，我哋都係自己搞獨立咁樣。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 或者 我已經答咗你啦，正話。我本身就自由噶，我使乜理你啫？我雞犬不相往來，我唔中意同你往來得唔得啫，大哥？ 嗯， 係咪先？ 喂，你呢個思想呢、這個？轉變 同你係 同佢俾個八個月有關係， 關事嘅。之前我都因為本身我係接觸。可以講係接觸書本多啲， 自由主義。 你唔係即係其實係咪即係你 確實係接受到嘅？ 你係咪覺得 我二三十年前都諗唔明嘅？ 哦， 點解唔係一個國家唔統一咧？咁而家我發覺原來唔係，係建基喺個自由之上，嗰、那個普世價值之上，先至揾起你其他嗰個所謂嘅國家構成啊嗰啲，先係人權為主。 你話即係大家都喺一個普世價值嘅情況底下嘛，即係係咪即係都係叫做中國要有民主，香港先至有呢？ 中國我唔理嘅，我係香港人。 嗯， 我先搞定我呢度先。 嗯， 你明白？我而家香港呢邊都有， 嗯， 個自由同埋嗰個出版言論自由都受限制開始。 嗯， 我先搞定我呢度先，佢嗰邊我唔理。 嗯， 啱唔啱啊？我自認係香港人。 嗯。 我先自認香港人，我本身係出身香港。 嗯， 但有時唔理咧，我唯一一個即係好實際嘅問題就係 practical 就係你唔理佢，佢就搞我。 嗯， 你唔搞佢，佢得搞你。 我咪出嚟遊行咯，我咪表示反抗咯。問我點解覺得係有效啫？ 我同意啊。 河水不犯井水，我覺得係接受㗎。我冇能力去搞嗰邊，我搞定我呢邊先。 嗯， 係咪先？咁我希望你唔好搞我。 不過你今次你客觀上都搞咗佢， 我唔理啦呢啲，我為咗我哋自己嘅生活啫嘛。咁你認為我侵犯你嘅，係咪先？你咪同我抗，所謂你再過嚟搞我哋咯，我哋又出嚟反抗啫嘛。 明白。 嗯。 喂，最後尾咧，你知道你間書局俾啊一個叫陳顯成接管咗 咯。陳生都唔出奇啦，嗰啲。 嗯。 佢大把錢有乜所謂？有佢交兩年租啦。 係嘛？ 嗯。 佢有冇開檔嚟嘅仲？ 佢使乜開啫？ 佢唔係開檔嘅， 佢擺個位喺度都丟空佢都得噶。佢買起個鋪都得嘅喎，三千幾萬買唔起咩而家？ 嗯， 你而家你 有冇覺得可惜？ 冇。 你搞咁多年，我記得我96、97年嗰陣時候去銅鑼灣書店已經撞到你 了。我話你知啊，其實佢買咗個保號冇用嘅，因為香港個註冊版權我查過。 嗯。 以地方街道名稱唔可以作註冊嘅，即係佢冇個註冊效力嘅。 哦、 你都可以開得間嘅， 嗯， 你要搞嘢你開得間都得嘅。 即係嗰陣時候你又冇申請呢個版權，佢而家再買起咗你亦都冇。 佢基本上咧，如果你佢有一個可以申請嘅話咧、嗯，你喺個攞個商業登記啦。如果你再同樣咧，就會有爭議，你有權打官司。而家唔打唔到官司嘅， 因為佢冇申請個 copyright。 唔關事嘅，係地方名。 係咩？ 是啊，我查过的。 地方名是铜锣湾嘛。 啊，你比如旺角书店，你开10间都得的。 是。 他没办法注册的。 嗯。